第二十集，告急，奎尔萨拉斯。雷德黑手与他的兄弟麦姆黑手是部落里少数敢质疑毁灭之锤命令的人，他们憎恨毁灭之锤，因为毁灭之锤杀死了他们的父亲，并且取代了他大酋长的位置。毁灭之锤容忍了他们的质疑和发问，只要不太过分，既是因为他们现在的黑齿氏族是一个强大的氏族，也因为他明白自己对于他们的解释可以传遍整个部落，这是他想要的。另外，虽然那两兄弟也许会质疑他的行动或者决定，但他们从来不会违抗自己的命令，即使他们对这个命令并不赞同，毁灭之锤很欣赏这一点。此刻他们正奋力攀登着陡峭的山路，注意力都放在他手脚下的石头上。森林巨魔早就从他们旁边绕了过去，他们攀爬起悬崖来就像爬树一样轻松，然后他们抛下绳索帮助兽人战士们攀登。但是毁灭之锤拒绝使用这些绳索，他需要让他的士兵们明白，他依然是部落之中最强的，不需要任何帮助来爬上这座山，就是一个让他们明白的办法。雷德黑手却没有这些顾虑，他把一条结实的绳子紧紧缠在自己的左臂上，和毁灭之锤走在一起。 不要停，我们得赶紧翻过这些山峰。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我们干嘛要爬山啊？我们本来可以绕过这些山，为什么要跳这条路？虽然这条路是要短得多，但是也要难走得多，攀爬这些山峰会让我们变慢。 毁灭之锤爬上悬崖顶端，哼了一声，双手在手臂上摩擦，蹭去上面的岩石粉末。他转身面向雷德，与此同时，其余几名酋长和雷德的兄弟麦姆也已经爬上了峰顶，走到他们身边。他们明白最好不要在毁灭之锤之前登顶。 那些人类觉得我们很蠢，他们把我们想象成愚蠢的野蛮人，就像我们看待那些食人魔一样。我希望他们这么想，就让他们觉得我们没有脑子吧，这会让我们的征服变得更加简单。因为他们会低估我们，我们已经耍了人类一次，在新特兰的时候，我分出了几个氏族和他们交战，而部落的主力已经北上了。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翻过这些山脉了。 但我们不是在向奎尔萨拉斯进军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乘船到尽可能近的地方？这样我们就能赶在那些人类还没有从新特兰脱身之前抵达那里。 因为那些精灵不会这么简单就让我们的舰队通过。祖尔金说他们都是出色的弓箭手，我们会被困在船上，而他们的箭会像雨点一样落在我们头上。在我们能够登陆与他们作战之前，我们就会损失上千人，损失整个氏族。 但我们也可以绕过这些山脉进军，路途会长一些，但是不会那么难走。 你是害怕了？ 当然不是，我当然可以做到。整个登山路上我一直跟在你后面。 那你是要挑战我吗？ 毁灭之锤平静地问道，语调变得低沉。雷德意识到他差点说了什么，他面色惨白地赶紧后退了几步。黑手兄弟希望由他们来领导部落，但他们必须挑战毁灭之锤，并在战斗中击败他才行。而他们也都明白，即使他们一起上，毁灭之锤也能轻松地杀了他们。毁灭之锤倒是希望他们这么做，这样他就能给黑齿氏族换一个更合适的酋长，但是迄今为止，这两兄弟一直不敢。毁灭之锤看到雷德不上钩，于是岔开话题。 绕过去也许会快一些，但这样我们的行动就会更加明显，而走这条路，我们就能在精灵们毫无防备的时候攻击他们。如果那些人类在新特兰的战斗中活了下来，并且能够绕过这些山脉行军，他们就会在我们之前抵达奎尔萨拉斯。只要精灵允许他们进城，那么在我们进攻的时候， 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在那里他们将无路可逃，我们一举击溃他们，占领那片土地。如果他们比我们晚到，等他们抵达的时候，他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在奎尔萨拉斯做好了准备，那么我们也会击退他们，把他们碾碎在山脉上。所以不管怎样都是我们赢。 您很睿智，这个计划很好。 现在我们必须继续前进，还有好几座山要爬。佐罗西德，他们在哪儿？ 已经在路上了，他们要走的路很长，不过他们行动迅速，很快便能赶上我们。到时候，整个世界都会因为他们的到来而颤抖。 祖鲁西德说完笑了起来，他的话引起了身后其他酋长们的窃窃私语。他们只知道龙侯氏族在毁灭之锤的首肯下正在计划着什么，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知。毁灭之锤很满意，回身盯着不远处站着的高个子巨魔。祖尔金双眼闪闪发亮地盯着远方，长长的围巾随风飞舞，同时双手滑向了身边挂着的战斧。 很好，祖尔金，我们离奎尔萨拉斯还有多远？ 照这个速度的话还有四天，但我们能到得更早。 不行，你们必须和我们在一起，继续给其他部队放绳子。别担心，你会有机会进攻精灵的家园的，但要等到部落站在你的身后，做好碾碎他们的准备。 是的，我想那些精灵们会很生气。他们会像马蜂一样冲出来等着蜇人，而你们则会像蚁群一样淹没他们，整个吞掉他们。 没错， 毁灭之锤喜欢这样的途径。蚂蚁是勤劳的工人，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坚韧，他们也会很难缠，他们聚集起来可以消灭比他们大得多的生物。是的，蚂蚁很不错。毁灭之锤一边想着，一边发出信号，让禁军继续。部落就像一只准备出征的蚂蚁大军一样，跟在他的身后翻过群山。四天之后，毁灭之锤和其他酋长们站在一座小丘上向下望，身后是最后一座山峰，面前是一片广袤森林的边缘。部落的其他人就聚在他们身后，因为攀登与行军而疲惫不堪，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在眼前，使他们忘记了疲惫。不过最兴奋的还是那些森林巨魔。祖尔金急切地望着毁灭之锤。 我们现在可以去了吗？ 可以，现在就去和这些精灵作战，什么都不要放过。 森林巨魔的领袖笑了起来，仰起头发出一声奇特的宛如鸟鸣一般的尖笑。另一个森林巨魔立即出现在两位首领的不远处，动作仿佛幽灵一样安静而迅捷。第三个巨魔从头顶上的岩石跳了下来，站在他的身边，然后另一个巨魔站在了第三个巨魔的身边。巨魔们一个接一个地站了出来，直到这山丘后的小山谷中都站满了又高又瘦的森林生物。他们比毁灭之锤印象里祖尔金带来的人要多，他的惊讶肯定表现了出来，因为森林巨魔的首领隔着围巾笑了起来。 我找了更多人，枯木部族他们也要加入。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虽然巨魔们比他要高大，但他并不怎么害怕他们。毁灭之锤曾经面对过更高大更强壮的对手，而他总是那个活下来的人。自从兽人和森林巨魔结成同盟以来的几个月里，祖尔金给毁灭之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森林巨魔十分聪明，也恪守荣誉，他保证过他的人民会协助部落，那么他就不会背弃这一点。毁灭之锤愿意赌上性命相信这一点。当然，森林巨魔们憎恨着那些高等精灵也是另外一个因素。巨魔们都赞同转向北方，前往奎尔萨拉斯，他们对攻破精灵的森林十分狂热，甚至主动开始搜寻并攻击那些精灵。但是毁灭之锤坚持让他们等着， 他希望部落的其余部队都已经就位了，再让巨魔进攻。祖尔金勉强控制住了他的族人，虽然他自己也像他们一样渴望着出击。不过现在等待已经结束了。伴随着一声怒吼，祖尔金向前跳去，冲下山坡。他冲进森林的边缘时并没有减速，而是跳到了树上，灵巧地从一丛树杈荡到另一丛树杈。其他巨魔紧随其后，跳进树林中，消失在了视野里。只有树叶的沙沙声与不时响起的咆哮显示着他们的存在。毁灭之锤知道他们会深入这片广袤的森林，寻找并杀死他们找到的每一个精灵。